好，翻嚟第二节啦吧。好啦，嗱，第二节咧，咁我哋又讲下啲国际啲时事嘢啦，军事嘢啦。好啦，有一架咧就我同 Alex 睇完咧都肉赤啊， 系啊， 即系睇完都赤啊。呢、這个咧应该大家知我哋讲边单啦，就系、是、讲呢个美国 F 廿二啊， 系啊， 系啦。咁咧美国 F 廿二咧，今次咧嗰单嘢咩咧？就系咧佢咧起飞之后咧，冇耐啱啱收咗呢个嘅嗰个叫做起落架，然之后出事，咁咧就应该系。成个咁样坐咗落地系咪啊？ 拖地啊， 一路拖， 系啊， 系啊，个情况其实都几恐怖啊！ 我觉得就应该个引擎熄咗火，跟住成架机失速跌咗落去， 系 又开唔切个，开唔翻个起落架，跟住咪冇办法，咪成架机 炒落 地啊，拖地啦，即系变咗 系啦，就一路咧就等到佢停为止咯。 系啊， 咁咧呢单嘢咧恐怖地方咧就在于咧，其实咧美军已经唔系第一镬噶啦， 系 以前系试过噶啦， 系 试过同一种嘅方法都试过， 系。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哇，咁咪好伤，系呢单嘢系非常伤。啊，有人咧就分析呢单嘢点嚟嘅，嗱有好多种说法，嗱我睇过好多好多人讲， 系 有啲人就咁讲，佢话咧两边嘅引擎咧，佢话有一边咧死咗火， 系 有一边直头系死机， 系熄咗， 剩翻一部， 系 咁剩翻一部嘅时候咧，就可能个机师裂啦，啲人话，咁咧就控制得唔好， 系 第二个说法咧就话呢个机师咧系一个新仔， 系。 咁呢个新仔咧，即系嗱，当然嗱，讲新仔咧就唔系佢真系好新揸飞机， 即系 而系咧揸好过飞机噶啦， 系 即系应该揸个 F-15 啦，起码都 系啦。 咁咧而家揸 F-22 嘅时候咧就新啲，咁咧就所以佢咧临时嗰个嘅操控就比较差啲，咁所以咧就搞到咁。嗱，如果大家咧睇翻张相咧，你发觉咧好似个感觉咧就系咪左边嘅引擎同右边个引擎咧好似唔系好协调？ 系个喷嘴唔同，唔同 喷嘴唔同咗系嘛？个 方 向 唔同系啊， 系嘛？ 咁所以咧，呢个传开好似删咗咁咯。 系啊，所以有啲人就话系咪就系死机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但系无论如何都点咯，或者第三个说法就系头先 Alex 个起落架问题啦。 系啊。 咁但系我估起落架咧，应该系头先嗰两个问题之后先再产生嘅。 最后嘅， 就系最后连个起落架都出事。 系啊， 系嘛？好啦，咁咧今次咧我哋要检讨咧就话，其实第一喺自己地方啊，即系唔喺啲人哋地方啊，咁点解会出事咧？咁系咪啲后勤做得唔好咧？嗱，第二个说法就讲，其实系咪其实美军依家咧就有钱做机，冇钱就维修咧？呢、这个咧有钱，冇发觉咧美军咧近排啲机都跌得好劲啊！之前咧，嗱 Alex， 你睇翻系咪 F-16 有跌机啦？ 系， 跟住咧 F-18 回啦， 系啊 ，F-15 就少啲啦， 系， 因为 F-15 少出啊嘛。咁咧，同埋咧，有冇留意直升机都跌得好劲？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依家有时就谂，其实系咪而家冇钱咧？即系冇钱搞咧？ 可能其一啦， 系咪其一啦？ 第二可能佢啲机师可能换咗一批系嘛， 换咗批系嘛， 换批机师啊， 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呢单嘢好出啦，同埋咧啲人话维修几多钱啊嘛，呢单嘢咧 Alex 先生系咪都要三四百万美金？ 系啊，三百几百万美金噶啦，一定要。 系啊，好似咧试过以前有个 case 咧就要600万嘅， 系啊。 咁呢单嘢咧如果通货膨胀，可能搞下成1000万都唔奇噶。咁你咪1000万美金可以买个枭龙噶啦，系咪？ 系啊，不过好彩部机系冇着火咯，冇爆炸咯。 系啊，咁我计嗰啲冇事。 系啊， 啊不过可能死咗部啦已经。 啊， 哎呀，都可能有事。好，另外一单啦，啊呢、這个正，這個、呢个咧就讲土耳其。嗱、啊、，Alex， 嗱、啊、呢、這个真系俾你发挥下啦。你个、啊、土耳其啊，你好中意嘅国家、啊。 早排又买 S-400 俄式防空系统， 系 而家又想买埋 F-35，咁两样最强嘅盾同埋最强嘅矛都俾你有埋， 系啊， 咁咪可以吓以乜之矛攻乜之盾嗰啲咧， 系啊， 咁啊梗系唔会，美国佬梗系知你想玩咩啦，你有晒两种最高防守 进攻同防御， 进攻同防御嘅数据俾你，咪好值钱你咪， 系啊，好值租啊， 系咯， 所以其实咧呢一啲人咧就咁讲嘅，就话咧土耳其系取巧嘛，两边讨好嘛， 系啊， 即系食两家茶礼嘛， 系啊， 即系咧我咧两边都要，我又要 S-400。即系做我防空，我又要同啲人诶，又咁讲 ，Alex， 啲人话咧，点解俄罗斯同土耳其走得咁近啊？ 系， 原来有个原因噶，个原因系咩咧？就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旧年咧土耳其咪曾经直头将咧即系佢系咪将佢嘅苏-24打落嚟啊？俄罗斯，咁嗰阵时咧，俄罗斯就话我要制裁你嘛， 系， 但系点知冇耐做个 friend 啊嘛，咁呢个新仇旧恨点解会冇咗？原来咧就话土耳其咧咪成日同呢个 ISIS 买石油嘅，即系暗下底啊， 系。 即系呢个我谂都应该大家都估到噶啦， 黑油啊， 都系噶啦。咁原来咧，佢哋话咧嚟紧咧，俄罗斯咧就会喺土耳其起油罐， 哦， 就同土耳其讲， 我咧就会起条油管经理出欧洲。 哦， 咁我经理出欧洲，因为我唔经我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而家同我关系唔好。 系啊， 我用乜嘢整紧佢食我夹棍夹咗我咪仲衰。于是咧，我一揾另外一条油管，我就揾土耳其。 哦， 咁揾土耳其咧，土耳其话制唔制先嗱？如果你肯咧，我咧可能会分一啲俾你。啲人就话分几多咧？可能分10%咯，或者20%咯。咁土耳其嘅制啦，自己有气用。仲可以有，仲可以有油水靓，正。於是咧，即刻走埋咗一齐。跟住有人话，点解俄罗斯一定要撑叙利亚咧？原来咧，俄罗斯嗰条油管咧，土耳其经之外咧，佢哋话系经叙利亚再经土耳其咁出啦。 哦， 所以叙利亚咧系一定要顶住呢个位。原来佢哋话咧，沙特阿拉伯原本谂过咧输气去。欧洲噶， 哦， 但系佢哋个位置就系俾叙利亚食住咗啊， 哦，啱啱中间， 所以咧叙利亚就系守住咗呢个出海位，就系，是，我只要守住，冇人可以过。如果我俄罗斯守住叙利亚，我就可以令到中东嗰班人咧冇钱， 系 全部入俄罗斯有， 系 嗱，所以咧呢啲咧就政治阴谋， 系截你水路， 系嘛，所以呢啲就是政治嘢， 即系都系石油女神啊，古代 系 几百年前克里米亚战争啊。即系俄佬同埋呢个土耳其佬就世仇嚟嘅， 系 即系因为唔同宗教啦，而嚟即系因为俄佬要南下啦，俄罗斯帝国要 系 咁啊，英法咧焗住咧就要帮土耳其啊顶住俄国，所以克里米亚战争 系， 跟住就 friend 嗰轮嚟嘅，即系而家即系土耳其同欧洲 friend 嗰轮嚟嘅啊，而家因为石油又反面啦， 又反面啦，所以真系冇永远嘅朋友， 又亲翻俄仔，哎，真系 冇永远嘅敌人，真系只有永远嘅着数，真系 只有永远利益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单嘢咧，我哋大家觉得咧应该都冇噶啦，土耳其应该买唔到噶啦 ，F35 系啦，即系佢个如意算盘应该打唔平啦。 系啊， 好，下一单啊，下一单咧就讲到呢个大陆啊。咁咧有卫星图咧就拍到，即系啲船厂咧，佢哋就话应该嚟紧咧就起呢个075。其实呢单消息咧就真系好似旧咗少少嘅，因为咧呢个咧我哋应该之前都讲过啦，系嘛？ 系， 即系就话咧大陆咧075就做紧嘅。咁075同071、072有咩唔同咧？因为咧071、072嗰啲咧就个船澳咧就大啲，即系咧佢下面咧就载嗰啲嘅登陆艇嗰啲噶嘛。 我见到开始起紧龙骨咯，应 该系啊。咁所以咧就嗰啲位咧就会载即系嗰啲登陆艇嗰啲会劲啲。但系咧075咧主要咧就个甲板劲啊，个甲板咧就可以载到咧唔同嘅直升机啊，攻击直升机啊。咁所以咧就呢个两栖攻击舰咧，佢哋咧仲要谂过，佢哋系要用40,000吨噶，即系同美国嗰个咧系要差唔多噶， 系 啊。咁咧佢系有两个直升机台啦，就载几多咧？28架直升机啊！ 哇， 好劲噶！佢载武直10同埋呢个嘅武直直20嚟噶。咁咧就得意嘅，嗰啲武装直升机，我哋咪讲过佢其实最大嘅敌人系土耳其嘛。如果出去讲紧去军外，即系军售嘅话，咁所以咧就呢个075咧究竟劲唔劲咧，我就唔知。但系咧佢准备功夫咧就准备咗好耐，咁大家就睇啦，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大陆咧就一定要做嘅，呢， 啊， 个就唔使谂噶啦。 要协台湾啊嘛， 系啦，但系有几耐做到咧就唔知。 同埋嗰句啦，你有舰载直升机冇乜用噶嘛，而家 啊都系 飞机先有噶， 系，但系佢未做到， 系啊， 因为佢个舰载机咧，今次咧就要垂直起降噶，大陆好似冇，啊，真系冇，啊， 未有声气，啊， 佢买雅克141咯， 佢人都话人哋卖晒俾人断，卖断咗俾人啦， 系啊，佢话雅克141当年咧苏联系有留一手俾佢噶， 系咩？ 系啊，不过人哋做咗啦，你仲喺度唔知道搞几耐啫， 你都搞好副 N 战先啦， 系啊，搞副 N 战， 你副 N 战冇咁大推力都系。 都系死，系啦，好啦，跟住啦，另外一单咧，我哋又讲啦咧，伊朗话， 哇，呢个好耐冇出现过你嘅节目入边啦， 系啊，好耐冇出现啦，呢个都系我哋都系过河湿脚讲讲嘅啫，咁咧伊朗咧近排咧佢有个咧叫做陆军日啊， 系 啦，咁啊四月嗰阵时嘅四月中到啦，系啦，咁咧就有个咁咧佢哋有个阅兵仪式啊， 系， 咁咧就 show 一啲最新嘅飞弹啦，嗱呢个咧个 spec 咧暂时都冇点出啊，系啊，呢个 Kamin 2号啊，咁中文我都唔知系乜嘅，呢部嘢咧我都冇乜研究。不过咧，如果大家咧斋睇呢个飞弹个样咧，个射程应该好有限啦。 系咯， 系嘛，个射程好有限啦， 大唔细咁喎。 系啊，唔大唔细，有啲助推火箭咁样，系啦，都唔会有啲咩加冲压引擎，即系我相信佢又去唔到超音速嘅。咁啊，你话佢音速几多倍咧？我谂都低。咁所以咧，呢个咧应该 大家似系咪啲三毛举飞弹嗰啲改装系咪啊？ 我觉得系啦， 应该系啊。所以咧就俄式武器嘅嗰啲嘅脉路嚟嘅， 系 相信就应该唔系好大威胁，不过就叫俾大家望下咯， 啲新嘢出下啦， 系啦，望下咯。好啦，另外啦，要讲下呢个啦，嗱，呢个朱亚特号啊， 好科学，好科幻啊， 好科幻。哇，呢张好靓，我特登拣呢张相，好鬼靓仔啊，睇落去成把刀咁样插埋嚟，系嘛。好啦，最正就咩咧？就系呢个船咧，嗱，大家知咧。佢最惨嗰样嘢咧，就系佢前面咪两座炮嘅。 系啊， 佢原本咧嗰两座炮用嗰啲电磁轨道炮咧，咪好劲抽嘅。你讲紧可以射七八十公里噶嘛？好远喎，大佬，七八十公里。 七公里系视距外噶啦， 视距外噶啦，绝对系。即系你视距内咧，你大概十 三四十 零二十啦，十零二十公里都睇到嘅，可能三十都唔好睇到啦，开始。因为曲率嘅问题。 系啊。 咁咧就如果可以射到七八十，好劲啦。大陆话而家自己射到一百啦。系啦，咁听住先啦吓。咁、 okay. 咧就依家咧，佢射七八十嗰个咧，问题就系因为咩咧？太贵嘛。 系。 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过咧，就一个咧，差唔多成七百十万美金啊嘛。 系。 咁大家记得，啱啱特朗普射嗰个咧 ，Tomahawk 咧，系一支咧系一百万啊嘛。 一百四十万。 一百四十。 update 一百四十万。 贵咗。 贵咗啦。 一百四十。系啦。咁但系呢支嘢咧，一发啫。 系。 就系讲紧八十万美金咯。 哇！ 所以用唔起啊。 系。 所以而家要转。好啦，而家啲人话转咩咧？原来咧有间公司咧，又系做军火嘅， 系 好出名嘅。咁佢而家咧就整咗只蛋，平好多。Alex， 你估估到平几多啊？ 又系 Lockheed 啊？ 唔系 Lockheed，Lockheed 唔做呢啲细嘢嘅， 唔做细嘢， 唔做细嘢嘅。呢、這个咧我成日话咧，好似 Iron Man 嘅，专系做埋啲系啦，雷神 系 啦，好似 Iron Man 嗰间公司咁样嘅。咁咧就雷神，咁雷神咧就出咗一个咧系咩咧？一发只需要七万蚊美金啫。 喂！ 平好多 ，OK 喎， 七万美金，咁咧就据说咧个射程梗系短啲啦， 系， 但个射程点短都好啦，佢话大概咧都去到二十度嘅， 系， 咁如果你去到二十公里又唔系太差，系嘛，咁变咗咧都可以装，咁另外咧有啲咩新武器咧，啲人话佢要装新式嘅鱼雷，系啦，新式嘅鱼雷，因为呢个 Mark 五十七咧呢个佢哋会装啲新嘅鱼雷， 系， 另外咧佢会装咧标六、标二。嗱，标二又唔奇啦，标二就不嬲都系啲海军嗰啲常见嘅一啲嘅飞弹啦。 系啊， 但标六就少见，因为标六咧，其实佢本身系长程噶嘛， 系 可以射卫星噶嘛。 系长程。 标六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突然间装到标六嘅话咧，证明咧佢个系统咧就兼容性就好强啦。 系， 即系无论系标一、标二、标三、标六，即系你系鱼雷、水雷乜嘢佢都齐。 嗯。 咁所以咧呢个嘢咧，朱亚特号咧，我啊觉得系有少少期待嘅。虽然咧睇落去咧。就佢得三架啫嘛，依家先出第二架啱落水咧，个即系整体嘅战力唔会好高，但系一架嚟讲咧都唔可以抵消嘅。 系 好啦，下一张咧 ，Alex 中意啦呢单消息系咪？ 系 呢、這个咧就 Alex 同我讲嘅，就话咧 F 22近排就扣 F 35系咪？ 系 就边个扣边个咧？ 系扣完咪即系千卅一咯。 喂，呢个边个扣边个咧？ 吓、 啊，我怀疑就 F 22就想扣 F 35。 系 呢单嘢，我自己觉得， 我咧 F 35可能想 upgrade 做两个引擎咯。 系， 但系又其实冇乜必要咯。迟啲引擎又会 up， 即系又会个升级就22-23吨啊嘛喺度。 系，哇，咁咪装两个咯。 咁装两个咪变 四五十吨咯。 如果四五十吨咪变咗咪架硬咯。 唔系啊，问题装四五十吨问题咧，啲油一阵烧完， 一阵烧咗好似唔系唔系架硬嗰时一样。 系一阵间冇油，所以就慢啲。咁所以咧，今次唔好意思啊，嗱，今次咧呢、這个混血咧 ，F 廿二九 F 三十五咧，好似据说系因为 Lockheed Martin 咧就嗱，大家知咧 F 廿二嘅生产线咧就 ham 噶啦， 系啊， 咁因为咧佢仲有机出紧嘅， 交晒俾美国， 系啦，但系交晒187架咧或者190几架啦，即系众说纷纭，就冇货噶啦， 系啊， 咁 F 廿二条生产线咧你断咗你又做唔翻噶咯， 系啊， 咁所以咧就佢当然谂一啲方法咧点样去延长嗰个寿命啦。咁今次咧就会将 F 廿二就沟落 F 三十五，咁点解要咁沟咧？因为咧 F 廿二咧首先就本身净系得美国嘅国防可以买啦，日本想要好耐，唔俾，跟住其他国家想要唔俾，以色列想要都唔得，咁咧净系得美国用得，咁 F 廿二咪即系必死，跟住佢咧谂条新桥啦 ，Lockheed， 咦，咁不如我哋沟埋 F 三十卖出街啦，跟住咧啲人就话日本咧系个潜在市场嚟嘅，咁究竟今次有冇得批咧？咁我哋睇啦， 我觉得都系冇嘅。 但我同 Alex 都觉得应该问咧，点解咧 ？F 廿二咧呢个科技其实咧就首先就佢个战机嗰个性能好好啦， 系。 咁咧个气动外形又正啦，系。咁所以咧就应该咧 美国觉得咧，全世界得我有。如果俾人哋任何一个泄漏出去咧，随时会俾中国同俄罗斯抄到啦。 同埋问题个涂料系更加个隐藏性更加高嘛？ 系， 即系佢 F22 嘅涂料系比 F35 系再细多十分之一啊嘛，好似喺度。 系，但系 F35 有样嘢优胜过佢， 系 就系佢个蒙皮咧，同埋呢个油料其实已经合一噶啦。 哦，系襟啲咯。 系啦，咁变咗咧就会冇咁易甩嘅。咁咧 F22 咧俾人诟病嘅地方咧就系 F22 咧成日啲位都甩噶。其实咧有时连啲航展都见到，咦？点解你个尾翼垂直嗰度甩咗啲嘅？ 唔会执你。 其实都肉酸噶，但系你唔会，因为咧佢维护成本太贵，你唔会下下帮佢铺翻噶。所以咧，佢有啲战机咧，同埋咧，今次原来讲咧 F22 咧，佢出勤率你估唔估到几多？ 极低啦，应该 50% 留下， 系咯， 好恐怖，50% 留下，其实真系讲紧系咩咧？歼十嗰啲啊， 但系又讲紧而家 F10 唔想退役咯，美军 系啊， 所以其实而家都好尴尬喎，呢个重型战斗机嗰个拦做拦截嗰个任务，明咁咪嗰个咪真空咗咯会？ 你讲 F15 嗰度咧，如果 CD 退役咧，就啲人话 F16 顶上嘛。但 F16 唔系重型噶嘛， 系咯， 同埋唔系空优战机嚟噶嘛，即系个多任务战机嚟噶嘛。其实 F30 咪顶 F16， 系啊 ，F22 又顶 F15， 系啊， 咁样噶嘛。 但系 F22 条仲短命过 F15 而家。 喂，咁不如佢谂一条绝桥，将 F15 沟 F16 啦。啊，不过问题 F15 唔系佢做嘅，最惨就系，如果唔系就可以谂。 F16 系佢做 ，F15 唔系佢做 ，F15 唔系佢做，所以而家咪 播音噶嘛。 所以而家咪想将两架合埋一齐，但系佢会想整新嘅战机啊，定系？纯粹只系想， 我觉得咧就系旧瓶新酒，根本咧就系想将 F22 个机壳，就砌 F35 嘅科技，因为嗱讲科技咧 F35 已经劲过晒 F22 噶啦，数据链啊，入面电子设备，就算你啲隐形涂料其实都冇所谓噶啦，但系咧个始终个气动外形啊，个机身啊，始终系正噶嘛，F22，咁所以就呢一 part 咧佢就唔想掉啦，咁我谂就系即系将佢个身再加佢个脑。咁成件事就会好劲啦， 即系仲用咗 F22 个外壳，就笠咗 F35 嘅作战系统落去。 系啊，咁就会好正啦。 咁我睇下问题就系个睇个 budget 嘅啫，嗱，你睇你个蒙皮可唔可以更加襟啲咯？如果嗱，你嗰啲将 F22 嘅成本同埋 F35 嘅成本，唔系 F22 同埋 F35 嘅成本再拉近啲嘅话，咁会睇个新嘅战机计划俾 个成本可能今次咧挨住一亿咯。 哦、 我觉得挨一亿咯，系啊， 但双引擎都会贵过单擎 F35 噶嘛？ 可能佢双引擎用晒 F22 个双引擎咧， 哦， 系啊，咁可能就唔使用到 F， 即系用到 F35 个引擎，可能就平翻啲啲啦。 其实即系 upgrade F22 到 F35 个水平， 其实基本上系， 跟住蒙皮可能翻 F35 嘅蒙。 哇！但如果你咁劲，你仲外销点算啊？ 咁唔系嘅，其实最大问题，而家佢最惊都系俾人攞到嗰个蒙皮嘅啫，即系嗰个涂料啊， 系啊， 涂料 呢样系最惊。 系啊，F35就蒙皮啊嘛，蒙皮就好啲，就硬净啲、襟啲啊。 系啊，混一噶啦 ，F22 刮到啊， 喷落去噶嘛， 喷落去噶，会刮到噶。 睇下会有新嘅计划，睇下 F22 会 upgrade 咯。 系啊， 但我觉得即系唔 upgrade 好嘥嘅，其实 F22 本身好靓。 所以我就觉得佢一定系咧借尸还魂嘅呢单嘢，一定系噶啦。 将 F22 同 F35 嘅技术合埋， 系啦， 变咗架平啲嘅 F22 出嚟。 冇错， 买出嚟就有 F35 功能，又比 F35 嘅空战能力更加强。 系，一定 都谂住系咁啊，咁啊好啲咯。F22 咁啊，唔使啊呢个忍者又唔使咁快断气啦。 咁啊系，好嗱，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啦。